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报告中，针对香港多个范畴恶意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说，委员会故技重施，通过所谓年度报告干涉特区事务，肆无忌惮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下的香港。发言人又批评委员会公然叫嚣，提出所谓制裁，以恐吓特区人员，劣绝政治戏码和卑劣用心超然若揭，亦强烈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政副局长麦美娟同梁宏正探访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同深水埗南昌社区中心的临时避寒中心。民政局在社交专页说，麦美娟同梁宏正探望中心内有需要的入住人士，了解他们的需要，又为入住者同当值同事送上生果同西饼，希望大家感受到冬至的温暖，又感谢同事在做冬的日子仍然紧守岗位，支援临时避寒中心的运作。日本多地流感个案暴增，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推测，截至今个月15号为止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流感患者增加到接近72万人，是前一星期的两倍以上。东京、大阪、奈良等地发布流感注意报，福冈和大分更加发布更高级别的警报。有医生担心流感在未来性星期会再蔓延，而且有重症化情况出现。俄罗斯赫山有高层住宅大楼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警，无人受伤。当局指责是乌克兰发动。俄罗斯传媒报道，无人机在朝早发动三轮攻击，有大楼遇袭之后冒出大型火球，居民要撤离。事发之后，当局关闭赫山机场。赫山市长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地周末所有大型活动要取消，并提供临时居所给所有疏散的居民。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歌手投入热血，一直创新，在音乐舞台上为港争光。运动员坚定不屈，努力不懈，在国际舞台上为港争光。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表扬本年度一班杰出歌手，同时致敬一众运动精英，乐坛、体坛携手向前，为香港发光发亮，绽放我们的骄傲。12月28号下午3点，会展 Hall5BC 隆重举行。 我是 Chloe 君怡，我最骄傲的就是今年我可以又用歌手的身份，亦都是用电台的主持身份在新城的颁奖礼出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题就是我们的骄傲。到时除了我们有一班歌手之外，还有一班努力不懈为港争光的运动员。12月28号下午3点会展 Hall5BC 预埋你啦。

咁兩位都係經常去香港啦，以至啦係其他地方啦，東南亞一帶啦，去靈探啊，去即係所謂揾鬼啦嚇。咁一個咧就係、是、從細都對呢方面咧好有興趣，係自願，亦都係好熱衷嘅。另一個咧就半被逼佢做呢件事，所以今晚咧就睇下佢兩個點解會喺咁唔同嘅情況之下去做呢一個靈探案嘅，都叫工作啦嚇。好啦，自愿嗰個就叫 A P。 Hello， 我是 A P。 佢亦都有名大海嘅 嚇，點會啊？ 係咩？好啦，另一個咧就半被逼去做呢件事嘅就係 Anderson 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 Anderson。 好啦，咁啊，两位年轻人啦，第一次喺新城电台出现喎， 系啊，第一次啫。 啊，有咩感受？ 争啲去错咗我头先， 你唔好讲去错边啊， 去咗第二度啫。唉、哎，哇，一嚟到好阴暗喎呢度， 吓、 啊，好阴暗。 唔系，我都好光啊。 系咩？边度啊？ 冇窗喎、啊、喂。 系咯。 诶，咁呢个系船嘅设计嚟噶嘛？系咪先？ 啱啱啊，气氛几好。 系咯，气氛几好啊？系咪？ 系冇错。 咪直播室好光啊？ 系都系嘅， 系。喂，而家系光过十几廿年前喺度做节目噶啦。 嗯， 喂，感觉系噶，真系唔、嗯、同咗嘅，系真系。 系，因为我嚟之前我都听好多人讲话，我呢度好似好多鬼故咁样。 有讲过下啦，以前 系咯。 哎，哦，咁你咁讲啦，我预告埋下个礼拜啊，有一位劲人啊。系啦，咁呢个 我哋唔够劲， 唔够唔够， 再劲啲， 再劲啲。 Sorry， 你唔可以同人比美。人哋曾经喺八九十年代系喺香港啊，开咗十几二十间卡拉 OK， 连锁式卡拉 OK， 系啦。咁佢原来曾经咧系喺我哋呢个电台里边咧目击过一件事，我系完全唔知嘅，我到。最近我同佢傾偈，我先知 道。嗯， 我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咗呢件事。 咁、嗯、佢覺得應該下一次嚟嘅話，可能再重新遇到， 再度目擊。 係啊， 冇啦，放心啦，嚇、啊，唔使驚，唔使驚。好啦，咁啊 ，A P 同埋 Anderson 咧都接觸好多一啲靈探嘅事件啦。咁不如先同一個好主動去做呢件事嘅人嚟傾下先。嗱，我未認真同你傾過 啊。 講真， 真係 認真去問你點解會？对呢方面咁有兴趣， 你应该问过嘅，你唔记得咗啫。 喂，而家我哋嘅听众未认识过你哋噶嘛？ 冇错， 系咪？ 好 嚟， 咁小弟咧、啊、真系非官方统计，我谂我怀疑我自己系全香港其中一个灵探得最多嘅人嘅，我谂真系 唔出奇啊。 系啦，咁点解咧？咁其实灵异呢样嘢咧，我系好有兴趣啫，天生与生俱来。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嗰啲外星人啊、考古啊、灵异啊、灵探等等啊，嗯、甚至乎恐怖异事。 咁梗系啦， 系啦。嗰阵时小学嘅时候，哇，听哇，日日都觉得好恐怖，哇，真系估唔到今日竟然 Edmund 都仲喺度啊！真系， 你觉得我唔喺度？ 唔系，哇，好经典啲画面系， 好甜。 嗱，总之咧，我咧就好有兴趣对呢样嘢，唔知点解。同埋我以前细个住嘅屋咧，其实系闹鬼。 系啊， 咁嗰时咧就植入咗个血液，觉得咦喂，真系有鬼喎呢个世界。咁大个咗去到呢几年啦，咁网络世界发展得好快啦，咁啊觉得啊，我到底有咩长处？好似冇咩长处。 嗯， 咁咦，不如试下做下拍下呢啲片啦。 嗯， 咁我觉得诶有兴趣去试下，诶点知又真系成功。咁 你真系觉得成功啊？ 都成喺度点样成功？系冇错，成功，系都算成功， 算成功，算成功。 系啦，咁试下啦，咁再加埋兴趣嘛，咁冇咩长处，咁试咗就得啦，咁样 系嘛？咁你对灵界呢一个睇法点啊？即系你系认定咗佢哋存在噶咯？ 系灵界咧，因为我见过好多解释唔到嘅嘢啦，即系例如我听到有人讲嘢啊，有啲影啊等等。咁其实如果你话唔系灵界咧，我真系唔知有咩嘢可以解释到啦。咁我对呢样嘢真系个睇法，其实我好复杂嘅。第一样嘢，首先好多人会话，你去探灵，你咪骚扰咗人哋咧。但我睇法其实会唔会系佢哋需要有啲帮手？我想做一个角色，好似系。好多人惊鬼，不如我试下接触佢哋，佢哋生前都系人啫，会唔会可以做一个媒介咧、嗯？可唔可以沟通多啲咧？因为我中意做一啲大家未做过嘢，系、 嗯、啊。咁当然啦，系近呢十几廿年先至咁多呢啲叫出去主动接触啦。嗱、 嗯， 喺我以前做 电台嗰个年代呢係真係冇㗎。亦都唔会觉得会出去做呢啲嘢嘅，纯粹都系听电话。咁、直至我离开咗电台，去咗个网络世界之后冇几耐咧，先至系真正会出去做。所以都唔系话系以往好多香港嘅人会嗰时都未叫 YouTuber 啦吓，即冇啦，好少会做呢啲嘢嘅。其实 我听好多人讲咧，佢哋系有兴趣做呢样嘢，但系通常试一两次之后咧，就中咗招。就唔可以繼續落去， 一來啦， 係啦， 禁忌咯。以前有電視台嘅人去拍呢啲嘢，都有機會中招嘅咁樣啦。咁由於即係另一個平台就造就咗你哋可以將個片咧就放喺嗰度啦。以前冇噶嘛，你拍咗你唔知放喺邊噶嘛，係咪先？即係自己睇咩咁樣係咪？ 係咯。 咁亦都唔係咁容易喺電視睇到你哋嘅嘢咁。 新嘅媒體易啲咯，門檻低啲 咯。冇錯啦，咁啊造就咗你哋一啲年輕嘅拍攝。嘅主持啦，好啦，嗱呢个就系主动啦，咁半被动嘅咧就系 Anderson 啦， 冇错，我半被动嘅真系，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自己都细细个好中意呢一样嘢嘅，即系我好中意去睇啲灵探嘢啦，或者系即系灵异嘅嘢啦，咁恐怖热线我自己都系细细个听到大啦，系啦，咁但系当我真系识到阿 Edmund 之后啦，咁其实我就真系有即系。机缘巧合之下，咁就去咗拍灵探喎，咁样。咁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开始去拍灵探嘅时候， 咦？你冇抗拒，你唔惊嘅咩？ 我其实有 一定唔会惊系咪先？ 我惊，我惊到死。 你惊？ 惊都惊啦。 系咩？ 但系如果你要拍，你冇办法拣嚟嘅真系。 嗱嗰阵时我系真系谂嘅，我谂咗一阵间嘅，我就应唔应该要去做呢件事咁样嘅。咁但系又因为我跟过 Edmund 一次，出过去拍过一次啦。咁我觉得好似可以试下，但系点知我谂住问阿监制，会唔会系可以有个 partner 咁跟下嚟拍咧？咁样咁会唔会系 partner 都可以有即系、有嗰个主持嘅费用去收，然后就一齐？佢话唔系，你自己一个去嘅啫。 系、 跟住我就吓自己一个去，我话你确定、喎？咁佢话系啊，古仔啊，所有嘢个地方啊，嗰啲你要全部揾晒。咁嗰刹那我系有啲系唔想接嘅，但谂下因为 Covid 啊嘛，你 Covid 你知嗰阵时大家有乜嘢？ 系咩？ 系啊， 都唔记得。 系啦，冇嘢搞噶嘛，冇嘢搞，咁你变咗又好似又 OK， 又好想又试下，又有新鲜感，咁咪去拍咯。我记得我自己即系。第一次佢话拍咗条片返嚟先，我记得嗰阵时叫我去上阳明山啊。 嗱，因为 Anderson 就主力啊，以前喺台北住啦， 喺台北住啦。咁我 keep 住都系十几年喺台北住啦。咁跟住咧就佢叫我拍咗条 demo 俾佢先，就拍两分钟嘅。咁我记得系去阳明山嘅青山吊桥。咁我拍完之后，佢喂 OK， 用呢个方式拍啦。咁我就 keep 住拍啦。喂，老实咁讲，我第一次拍咧，我真系惊到我成个背脊流晒汗嘅。我系完全拍完嗰次之后，我会觉得死啦濑嘢啦，会唔会系我拍完之后我会带到呢啲嘢翻屋企咧？又或者会唔会系我拍完之后我会搞到当地嘅一啲即系好兄弟啊，又或者系啲山精妖媚咧？咁嗰刹那我系唔知嘅。咁但系到第二次拍咧，系我有时候觉得拍呢啲嘢咧系讲运气啦，同埋讲缘分嘅、 都系。 因为你知道其实呢啲地方咧都唔系话。特别容易揾到啦。第二点嘅系嗰啲地方相对于系偏僻嘅。咁我记得第二次要再去拍即系 view 嘅另一个即系条片啦咁样。咁跟住后屘咧，我系嗰个地方系废，即系以为佢废弃咗啦，但系原来佢已经拆咗。咁跟住当我自己揸电单车落翻山嘅时候咧，先见到有一个豪宅。类似豪宅，即系三层嘅咁样，咁跟住入到去拍，但系本身我系冇呢个咁嘅数据，但系真系好，即系好好彩嘅系咧，当地嘅警察局咧系帮我去揾翻呢一个故事出嚟， 咦， 系啦， 阵间可以讲翻， 系啦，咁我揾翻呢个故事出嚟啦，咁我就照拍啦，咁样，好啦，真系觉得我第三次我会唔想再接落去咧，我系真系会想同阿监制讲话，不如。可能拍完呢十集呢我就休息一阵先啦，咁之后再去拍啦咁样。咁我係有提出过呢个意见嘅，我应该冇同 Edmund 讲过。我拍咗十集之后我有同佢讲嘅。咁但係点解第三集令我最深刻呢？因为我嗰一日我就将本身用手机拍转咗用 GoPro。咁 GoPro 插咗四球电插晒我插爆电我入咗去一个废弃嘅宿舍。我入到去嘅时候呢拍下嘅时候都好正常嘅。无啦啦，突然之间四嚿电系咁 keep 住换啦，都冇晒电。咁最后屘我都系攞翻手机嚟拍咯。嗰阵时我就相信真系有嘢啦，即系我真系相信，哇！啲人话见到啲咩咩咩影啊，咩咩咩有啲咩光球啊， 又咩会有啲嘢喐啊咁样，唔相信㗎。但直至到真係嗰件事係发生咗喺你身上嘅时候，你咪相信囉。但亦都係因为嗰一次呢其实撞咗胆嘅。就变咗我开始就会觉得、咦，其实原来佢个反应就係去到呢一个位置嘅啫，会唔会有更加强嘅程度呢、 你以为你入世未深。 係啦，冇错。 真 係。 变咗 点会喺呢个位 啊。 叔父辈嘅话多啲嘅位置。 咁啊， 转头返嚟继续。搵两位倾下偈，亦都欢迎你嘅电话。1834997。 1834997。 圣诞要控魔带你进入神秘森林树海，探索以心灵奇遇为主题的圣诞装置，仲有连串歌舞表演、巡游以及圣诞老人等紧你，带你穿梭室内户外，感受浓厚节日气氛。12月25号圣诞节当晚8点 ，Jeffrey 魏晋生、Lollytalk、Chantel 姚卓菲更会嚟到 You Home More 陪你过圣诞，仲唔快啲约齐班 friends 嚟 You Home More 过一个 Merry Christmas！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圣诞新年冷知识， Boxing Day 是拆礼物日，其实为什么会12月26号才拆礼物呢？原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一般工人都会休息的，雇主和有钱人就会将一个装有钱或者礼物的盒送给他们的仆人，作为一年辛勤工作的奖励，叫做 Boxing Day， 就是这样了。 今个圣诞和新年有新城广播和你一起过。 嘅茶咧，对你嘅健康都有帮助。 其实最普遍，我哋喺市场见到就有花茶、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乌龙茶入边就有铁观音啦，台湾嘅高山乌龙啦，跟住就大红袍呢啲就会系归类咗喺乌龙入边。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 咁我哋茶楼嗰啲乌龙其实咩？ 茶楼嗰啲乌龙咧就会系经过炭火焙个炒过嘅乌龙，冲出嚟啲颜色就深啲，同埋你饮落去咪会好似有阵焙火味，即系少少潮州式嘅功夫茶嘅味。一路讲话由花茶去到黑茶，其实就会系顺住佢哋冲出嚟嗰个浓淡度嗰个颜色。 绿茶嘅代表就系 龙井啦、碧螺春， 白茶就系 啲寿眉啦、白牡丹、香片， 呢啲都系白茶嚟， 都清啲嘅。 系啦。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星期日下午1:30 ，FM99.7，新城资讯台。跟你一起。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1834997。 好，今晚有 AP 同埋 Anderson 啊，两位灵探专员啊，我哋听下电话先。呢位系王小姐 ，Hello， 王小姐 ，Hello，Hello，Adam， 系啊， 系 Anderson 同埋 AP，Hello，Hello， 你好。 好啊，有咩分 享？做咩唔做啊？系、哎、啊，真系，我又隔咗好多客嚟听你个电台，跟住你又唔做。 唉，人老咗，需要多啲时间休息， 系咪啊？ 系啊。 同埋我哋讲得唔好嘅人咧，喺度 practice 要讲，即系讲鬼故，要俾我哋 practice 喺度讲啊嘛。 哦，冇，唔紧要嘅，冇问题，可能嚟紧仲有呢个节目噶嘛。大家留意住啦，我唔知啊，其实我唔知道。好，留意住啦，总之就 好啦。今日我分享一个关于我个朋友咧去英国出 trip 嘅事件嘅。 好啊。 系啦，咁佢就去英国啦。咁呢个朋友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好信灵界嘅嘢嘅。 系。 咁我好多时咧，我分享我嗰啲灵界嘅嘢俾佢听咧，佢都觉得唔系好信嘅。 嗯。 咁呢一次咧，佢出 trip 咧去英国咧，就去几日。咁去咗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去住啦。 咁係H 字頭嘅。咁佢就第一晚去入去去呢，佢好大嘅嗰、那個酒店個房嗰、那個 toilet 都好大嘅。嗰、那個 toilet 係點樣嘅呢，佢入到去就係個洗手盤啦，跟住再過就係個座廁，跟住再入去呢就係、是、一個沖涼嘅企缸咁樣嘅。咁佢嗰晚呢就做完嘢返去就好攰啦。咁去洗手間，咁諗住換衫沖涼啦。咁佢當佢換即係除晒衫嘅時候，佢要經過個廁所再去入去嗰個沖涼室嘅時候呢，佢轉身見到有個男人係英國人嚟㗎，係外國人嚟㗎、坐咗喺個廁所嗰度睇住本書。 哇， 跟住我你知唔知佢有咩反應？佢係乍睇唔到 照 再入去廁所，再去入去浴缸沖涼。 吓咁 冲完凉出嚟，佢仍然都见到嗰个人坐咗喺个厕所嗰度。 可以咩？咁镇定咩？ 系啊，我佢系做会计嘅。咁、我谂佢平时咧都系好一个好镇定嘅人，但系即系佢唔系成日讲鬼故俾我听嘅。佢系即系啱啱呢一排咧，我同佢去旅行去得多咗，咁啊相处嘅时间多咗，咁我成日分享我啲俾佢听。跟住佢突然间有一日就同我讲，我讲一个俾你听啦，不过系第一次第一个咁样讲咗呢个鬼故俾我听。 啊、 我直情惊到咧，嗰晚我瞓唔着。 有个后续系点？其实 系啦， 后续好啦。咁跟住我就问，咁你出嚟，你当冇嘢？佢话当冇嘢。佢仍然着翻衫出翻去听，嗰晚系冇事嘅。之后嗰几晚佢仍，我话你冇转房啊？佢话冇。我之后嗰几晚我都瞓喺同一个房，系冇发生。所以我讲完之后，我系好惊咯。我嗰阵时同佢一齐喺酒店旅行，系住紧酒店噶嘛。就系分享呢个咯。我觉得呢个系好镇定，好镇定咁去面对。如果系我咧，伴着系我咧。我会即刻着翻衫走翻出嚟。 喂，其实真系冇可能噶，你点知佢瞓紧，即系你自己瞓觉嘅时候，佢会唔会走出嚟？佢搞你啊，或者点样？你好大心理压力噶。 其实会唔会人嚟嗰个？ 咁又唔 会啩？唔会，佢系佢唔会咁无啦啦，点会有个男人有个外国人喺厕所坐喺度睇？佢系一个佢话唔系好实体嘅人，系冇睇，但系佢嘅反应其实佢可能唔系好惊灵界咯，同埋佢系第一次去。我唔知啊，佢一个好平静、好镇定嘅人。佢本身自己本身系咁镇定嘅人嚟嘅，所以佢就讲咗呢个鬼故俾我听。我之后我讲嗰啲都唔够你呢个咁恐怖咯。你系镇定到可以咁样咯。 不过佢呢个策略又啱嘅，即系如果真系想去吓你嘅啦，即系佢吓唔到你啊。佢觉得咦呢、這个 佢同我讲，佢话佢话如果呢个灵魂咧，佢特登 show 俾你睇咁。你都避唔到㗎，你就算走出厅你着返衫你都会睇到佢㗎。 系。 佢就咁同我讲，佢话倒不如我自己直接就睇唔到佢冲凉。咁佢咪唔会。其实我觉得灵魂如果你唔驚佢又唔会点样吓你嘅，因为你都唔驚囉。 係啦，佢觉得冇瘾啊咁样囉。 係啦係啦。 OK,OK。好啊， 有冇时间我再分享？ 有啊，梗系有啦，嚟嚟， 系嘛？ 俾埋你。 有一个咧，因为咧，我系做服务性行业啦，咁好多时候我就分享我同嗰啲即系比较年纪长嗰啲人咧，分享我啲经历啊，我啲鬼故啦。咁佢哋都唔惊嘅。咁有一次咧，我同阿夏分享我嗰啲，跟住话，唉、哎，其实我都有一个讲俾你听。咁佢讲呢个又系好惊，令到点解呢两个令到我好心密，因为真系好惊嘅。咁佢呢就结咗婚，即係讲緊而家係70岁嘅婆婆嚟㗎，咁佢讲緊係佢廿几岁嗰陣时我结咗婚，就喺广东道一啲旧楼堂戰前嘅楼嗰度住嘅。咁佢住其实住开始住係冇嘢㗎，因为成家人咁样住呢，佢嫁咗入去成家人啦，即係佢哋有前后房嗰啲，佢住尾房，佢同埋佢个姑奶呀嗰啲一起住㗎嘛，奶奶嗰啲。咁呢佢就大肚啦，生咗个女。个女咧，都冇乜嘢嘅喎，都好开心喺间屋嗰度喎。但系咧，当佢咧，佢哋后屘嗰度旧楼要拆啊，咁咧佢哋就分配咗公屋，咁啊公屋咧又装修紧，咁啊仲有两个月就要住喺嗰度嘅。点知有一日咧，佢就夜晚瞓觉，咁啊就老公又唔喺屋企嘅，咁佢净系得佢同佢个女嘅啫。咁有一日咧，佢有一晚咧就俾个鬼责佢话，佢唔喐得。佢唔喐得咧，而且咧个鬼咧系红色衫嘅喎。 啊、紅色 女鬼咁、哦、殺咗佢呢就顯現咗俾佢睇，喺個佢哋拉咗個黑洞嗰度俾佢睇，咁同佢傾偈，佢又好大膽去同佢傾偈，咁我女仔話我其實係